妮的声音是有一些慵懒的，有一些无所谓的，仿佛她随口哼出的一些歌词都让我们很喜欢。她的洒脱，还有她结束之后的决然，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期待。继续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声音，李克勤唱了一辈子的情歌，但是印象最深刻，让最多人记住的还是《红日》这一首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来自动力火车，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最近在跟朋友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当年的四大天王。朋友最关注的并不是歌神张学友，也不是模范艺人刘德华，居然是一直被大家算是很忽略的一个天王郭富城。因为他觉得在90年代的流行歌曲当中，郭富城的音乐呢算是一个异类，因为他选择了以舞曲为主基调主旋律的作品。来分享一下《狂野之城》。 艳丽在四射，罗曼蝇步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之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强变反应，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心所愿，爱的泪早已枯干。 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场雨再继续淋湿了呼吸，分不清泪还是雨滴，太介意被孤立，不断的情绪，这不就是你要的小孩子气。一次次一次次寻找借口，又不说又不说一句承诺，散落的温柔要我如何拼凑。我可以不再委屈，无声无息隐藏着自己，留下的只是相遇当初的痕迹，不再轻易迁就过去下微笑面具。一场雨再继续淋湿了呼吸，分不清泪还是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好久不见，又是一个冬天了，还好此刻有我的声音陪伴。这首《一个人的冬天》，陪你度过寒冷与孤单。

的所有的总和。别爱我，你的存在就是诱惑，轻轻动碰我恨着的我。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病被留在孤独荒野里，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我又能活下去，我又找回勇气。你的爱像氧气，帮忙我呼吸，我又能呼吸。口的那个迷宫里，懊恼一次又一次，只会用借口逃避。怎么你从来没对我彻底的死心？我又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为何你对我有求必应？想到你像雨过天晴，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是那么的美丽，就像一个奇迹，让我从高下的地方站起。我只要一靠近你就觉得我找回

北京时间15:00。